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感恩四周年真情大回馈，周年庆活动再续四天，优惠再次升级。4月19号至4月22号期间，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折优惠，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88折优惠，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里边还是您的老朋友，我的同事李想。 大家好。 嗯， 这是跟李红，咱俩说点好吃的吧。最近有一事儿特别热闹。 哎，什么事儿？ 我们单位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啊，我们正在搞一个加拿大美食节的活动。 加拿大美食节， 对， 前几天刚听有这个宣传啊。 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大家从去年开始哈、咱们北京电台啊，北广生活时间呀、北广购物啊，直接和加拿大的当地的做野生三文鱼捕捞。直接来进行合作，向大家推出了这个加拿大原包原装进口的烟熏三文鱼，因为当地的本身原来的土著人那种最原始的制作方法，那个好吃的，这事儿哈，不但咱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受益，吃到了好吃的，所以呢，就在今年，特别还是通过咱北京电台，推出一个加拿大美食节，而首当其冲给大家选的好吃的就是咱们那个三文鱼，烟熏三文鱼。 我觉得啊，这一点非常好，也是说明什么？也是说明大家都会吃了。我们一提起三文鱼来说，比如说有的地儿说吃日本的三文鱼，有的说这个吃挪威的三文鱼，但是要我说都不如加拿大的三文鱼。 对，有人说三文鱼是什么哈？三文鱼啊，是我们给它叫俗了一个名儿的。 对， 传统大家正确来说，它就叫做鲑鱼的一种。 哎， 鲑鱼的一种，有的鲑鱼呢是生在这个海和河的这个交界处的，有的是在纯海洋的。你比如说，咱们知道东北的大马哈鱼，对吧？大马哈鱼也是鲑鱼，也有人把这鱼叫三文鱼卖，但是同样叫三文鱼，就分养殖的跟非养殖的，对吧？就分真正的什么叫纯野的。啊，什么叫好的？但是你吃了那么多，这个说这话，李红我作证啊，在我们单位吃鱼生，吃三文鱼，特别是李红是很有发言权的。 嘿，我跟大家就简单的说一下吧。为什么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是加拿大的野生的三文鱼？首先，加拿大它这个阿拉斯加湾那边水非常的冰冷，而且非常的澄澈。那边 水好， 长出来的三文鱼。首先它需要不停的在水中游动啊，冰冷的海水中游动，所以它的这个口感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肌肉纤维比较短，比较弹牙。另外一点还是什么，因为它是野生的，不是我们平常所吃到的，比如说在市场上，或者说您去什么小的鱼生店里边吃到那个养殖的三文鱼。您看一眼那个三文鱼，它一道一道橘色的肉中间啊，有那个白色的这个脂肪带。 对， 但是呢，纯野生的三文鱼是很少见这种大宽条的白的脂肪带的。为什么？因为它一直在游动，它里边没有这个油，但是您看到一道道细的那个白色，就是营养的精华，我们说叫深海的鱼油。 啊，那个里边富含着欧米伽三。 嗯，哎，我们好多中老年朋友说买鱼油，买鱼油其实就是这种油。 对，为什么说这种鱼油珍贵？是因为它提取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加拿大野生的三文鱼当中。 嗯， 咱们平常日常养殖的三文鱼里边是没有的。您看到一条条的白色的，就全是这个脂肪。嗯 啊， 它是没有营养的 啊。小猫说你专业的是的，但我个人觉得啊，首先从口感来说，如果大家去这个鱼生店里面去吃的时候，加拿大野生的啊，跟其他地方的完全不一样，它卖的都比别的贵， 对， 对吧？第二个要说，我们其实吃三文鱼吃生的，这东西不新鲜啊，北京各地都有啊，包括那个大的什么海鲜批发市场里，或者是现在超市里都有了，啊，但是什么是新鲜的？我要跟大家说，纯地道的原生态的当地土著所做的烟熏三文鱼，这是加拿大的特产，就跟来北京你没吃过烤鸭子。去天津没吃过狗不理，这是一样的道理。去了加拿大，你说你没吃过当地的烟熏三文鱼，那你就没有去过。但是你要去那儿，太费钱，太费钱啊，费工味。然后呢，我们给您把这三文鱼原汁原味的，当地加工，当地做好，原包原装的给您带过来，让您尝尝这个味儿。 哎，今天正好让赶上这个加拿大的美食节， 哎， 我们给您带过来了，直接从这个加拿大进口过来了。而且我要说一点是什么，咱们平常说吃鱼就要吃它那个鲜。平常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吃的，不管是这个三文鱼也好，生吃也好，这个弄熟了以后煎的也好什么的，您吃到那个鱼啊，其实都是就等于说冻过了的，都是经过处理过了的。但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加拿大原装进口的烟熏三文鱼，人家是怎么做的？从这个海里边捕捞上来以后，直接在船上就开宰。而且宰完了以后，直接把一扇一扇的这个三文鱼鱼肉啊，纯鱼肉里边一点骨头没有啊，运到厂子里边，不添加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直接拿这个海盐腌一下，海盐腌一下，腌完了以后鱼肉进味了，再拿这个当地的木头一熏，这就完事了。这就完事儿，不添加任何的其他的，说什么料啊，什么防腐剂啊，没有，直接腌好了以后，熏好了以后，拿这个密封的铝箔、金箔包装，一包装就直接给您运到北京来了。 我说刚才李红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我们啊看人资料里面怎么说这些，是李红亲自去看，亲自去参观，代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去的，亲自参观，亲自看好，看明白了，饱了口福之后回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也是说加拿大当地他对食品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食品严格也很高，所以呢我们才愿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让大家尝一尝当地的这种烟熏三文鱼传统的味道，对吧？ 而且还要说的一点是，为什么跟大家这么慎重的推荐这款东西，是因为在市场上，包括现在的电商，包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渠道，这款的加拿大的野生三文鱼是任何渠道都没有的，是和我们加拿大七海公司，是和北广生活之间北广购物是直接合作的， 所以咱们说是独家， 对， 说是独家，但是这个价格呀，我们说因为是独家，所以呢您市场的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可是呢您要去看我们今天这个有跟我们类似的这样的可以比的话，一扇 一扇的 三文鱼，整扇熏的这个在市场上大概你要花，至少我跟大家说啊，至少要花到小200块钱， 小200块钱 您才能买得着， 是一定 进口食品，还得高端超市才会有。 对， 我还说的便宜了，其实， 对， 对吧？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是带来的是两盒， 每盒是454克， 对， 对吧？就这一斤左右，然后呢，两盒就等于是两扇三文鱼，去了头，没有骨头的，我们给您整着三文鱼肉的熏出来的， 对， 这是两整扇，这两整扇在市场上卖的小500块钱， 对， 对吧？小500块钱，如果大家可以类比的有差不多的价格，但今天我们多少钱？ 329块钱， 329块钱， 对， 以前的时候大家也看到过，关于这样的时候我们也400多啊， 对， 或者是这个小400来元、 都 有出现过，但是今天是叫什么？加拿大美食节， 哎， 所以做一回特别活动惊喜， 329块钱 两整扇 加拿大当地给您直接做好的原汁原味的烟熏三文鱼， 哎， 两整扇带走， 但是 329， 还别着急，还别着急， 嗯。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独家合作、 嗯、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加拿大的这个美食节、 嗯、 为什么说我们两个来跟大家推荐这样一个产品， 因为咱俩馋呢 啊，因为咱俩馋还有还要给大家带上实惠 还有实惠，这已经够实惠了。 嗯，那我和这个台里边的领导啊、 嗯、 和我的领导商量了一下，再给大家加赠什么，再给大家加赠四盒的鱼腹肉。 哎，李红啊， 嗯， 三文鱼精华的可就是鱼腹肉， 对， 鱼腹肉单切下来卖，就相当于买鸡肉、买鸡的腿是一样的，好吃啊！ 当然， 对吧？ 今天我们给大家当赠品给您，但是您要在外边买，很少能见到单门卖鱼腹肉的，因为这些鱼肉都是非常珍贵的。 嗯， 今天我们当赠品给大家四盒，每盒227克， 每盒227克， 一共小两斤， 小两斤四片，就是。四整片的鱼腹肉， 对， 两整扇的三文鱼肉， 对，一共 你那四片是送的对吧？ 对，我这个四片是送的， 我 不用您再多花钱哟、哦。 329， 三百二十九， 这真是过节了，加拿大美食节真是过节了。啊、老暗号啊，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打电话跟我们北广购物取得联系， 嗯、 然后给您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哎。 尝尝原汁原味的加拿大的三文鱼什么味儿、啊？ 我一直说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嗯， 特别会算账， 嗯， 特别会知道什么性价比高。 嗯嗯、 那今天我就给您来算算账啊。 嗯、 首先两盒454克的加拿大原装的野生三文鱼， 嗯， 烟熏过的， 嗯。 另外，在我们本档的节目直播期间，嗯，在我们的加拿大美食节的期间， 嗯， 我再给您加赠四盒，每盒227克的鱼腹肉， 嗯， 也是纯进口 的， 也是野生的、 嗯， 也是加拿大的， 嗯、 也是烟熏过的鱼腹肉，整片的。咱们算算，小四斤的三文鱼，329块钱， 嗯， 每斤不到100块钱。您在市场上去买那些养殖的三文鱼， 嗯， 没有经过加工的，买不下来。 对，这肯定的。 嗯 嗯嗯嗯， 所以说今天我们 太值了， 真是拿出诚意啊，拿出 过节了， 哎，过节了 ，过节了，过节了啊！这个加拿大美食节，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带来的第一个美食， 嗯， 要一炮打响， 一炮打响， 哎，可能最近还会有各个方面的来自加拿大的各种美食跟大家去品尝， 嗯， 但是三文鱼，烟熏三文鱼是具加拿大地方美食代表特色的。 哎，今天呢推荐给大家， 嗯， 您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就能尝到大洋彼岸的啊，在冰冷海水当中生存的野生的三文鱼，直接上岸以后拿盐腌一下，拿这个木料熏一下、 嗯、 之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直接给您密封包装，从人加拿大直运到北京的，叫什么？叫加拿大的野生进口三文鱼，329，一共小四斤，两盒的这个整扇的三文鱼，还有四盒的鱼腹肉。 嗯，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嗯。 吃吃真正的好吃的好东西啊！ 哎， 告诉你，您回家之后啊，如果家里有烤箱啊，您可以直接稍微上烤箱啊，再加一下热。没有烤箱没关系，咱们家里有那个平底锅嘛。您在上面啊，别把锡纸包开，然后再加一下热、 嗯、 热一下之后，味道也会非常香。然后您当做冷食小吃切成条直接吃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冷热吃都没问题，都可以。而且这样的三文鱼呢，就是大家三文鱼没什么刺儿。 对， 然后呢，老人小孩吃的也踏实放心。 嗯， 怎么吃都可以。 嗯， 关键您得能吃着，对吧？ 嗯、 啊，但是您要真要吃着到市场，您就说这四斤弄齐了， 嗯、 少得花1000块钱。 对啊， 对吧？329块钱，加拿大美食节，你就搁平时我们也得小500块钱的， 对 吧？啊，329块钱，四斤啊，四斤，将近四斤，给大家免费送到家， 免费送到家， 原包原装，加拿大进口，那边做好了给您拿过来的， 对， 踏踏实实吃吧。 您吃到这小四斤是什么？小四斤是两盒的整扇的三文鱼， 嗯， 没有刺儿，都给您加工好了的、 嗯， 烟熏完了以后，每盒是454克。另外，在我们的加拿大美食节期间，在我们的直播期间， 嗯， 还给您加赠四盒的鱼腹肉， 嗯， 每盒是227克， 是的， 非常的珍贵，嗯，所以马上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不用担心味道问题，因为 直接用的是人家原始的传统的工艺，不用担心这个营养问题，因为我们用的是冰冷海水当中的加拿大那个地方的野生三文鱼。马上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感恩四周年真情大回馈，周年庆活动再续四天，优惠再次升级。4月19号至4月22号期间，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折优惠，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88折优惠，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赵老师您好，听友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是春夏的时候了啊，这个春天的天气非常好，大家呢出游的机会真的是非常多。但是出去的时候咱们带点什么呢？不应该老是老三样了，吃都吃烦了。 对。 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特别的热，你说你忙活了一天啊，回去以后呢又在厨房里边那么热的天，四脖子汗流的，还颠仨炒俩的，谁也不乐意。 对。 那为了满足这两方面要求，今天这个产品应该说您可能特别喜欢。 哎，没错。所以呢，解决您这些问题，周老师说的，不用您再去厨房满身汗的去做饭了，也不用您去出游老三样了，咱带点新鲜好吃的，那就是来自于二弟的下饭带鱼罐头，让您啊真的是在这个苦夏的时候或者不愿意吃饭的时候下饭好吃，而且呢补充到营养。我们今天所谓非常超值哈，为您带来的是红烧下饭带鱼30罐，香辣下饭带鱼10罐。那么在之前的组合只有30罐，而我们今天直接升级到40罐，市面价格将近1000块钱，而我今天是299全部带走。当然要注意啊，各位，我们带来的不是100克的旧罐包装，而是150克的升级大罐装。 真的是价格非常的便宜啊，可以说性价比特别高，合一盒也就是 7块多钱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对于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罐头食品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啊，我们已经合作有3年多的时间了，而且呢是我们北广平台卖的非常好的明星产品。那么这回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通过调查大家的口味，给大家呢来安排了红烧的啊，有30罐，而且是150罐一罐的大罐。另外呢我们还有香辣的10大罐，150克一罐，10大罐，一共是40罐。那么以往呢我们曾经卖过299，是30罐，今天呢我们是40罐，依然卖299，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而且在市面上呢40罐的话呢要小1000了， 对，小1000块钱。 那今天呢2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说到出游的时候带的话呢，真是它这个包装非常的方便，携带非常的方便，它是易 拉 罐式的包装。 开罐就可以直接来吃了。比如说我们出游的时候带瓶饮料带瓶水咱总得带吧，或者带罐啤酒，就像带啤酒一样，咱们到了吃的时候一拉开罐直接就着干粮就可以来吃了。而且我们在出游的时候，您说谁能吃到鱼肉啊？咱们开罐就能吃到渤海湾的深海的带鱼了。 对，而且打开以后你就知道了，都是一块一块的挺规整的带鱼。 对 哈， 因为咱们都是掐头去尾中间段人工手工来切割的，所以保证了这个带鱼的完整性，而且主刺也在里面，但是已经炖到酥烂，直接一咬就可以了。 对，而且呢它不像你印象当中那些罐头食品啊，打开以后油油的碎碎的硬硬的好像都没法吃，而且里边还加了一些其他的辅料来占地方。这个带鱼打开以后规整整的一块一块的带鱼，而且呢它也不是油乎乎的，都是那种鱼汁调的，味道呢非常好。你看到这个带鱼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因为它的品质非常的鲜美，而且肉质也非常的饱满细腻，真的是没有鱼腥味，入口啊它那个鱼骨是酥香的，而且你越嚼越有味儿。 对，越嚼越有味儿，因为咱们把这个鱼骨炖到酥烂之后呢，鱼骨当中呢钙质也保留了，鱼肉呢给您保存的是紧实的，因为咱都是清炸过油之后3小时入味，最后文火收汁，所以把这个 个调料的味道啊，已经全部入到大鱼里面去了。咱这么算吧，周老师，您是老北京人，咱现在去北京小馆吃一顿干炸带鱼，大概也要二三十块钱了， 对 不 对？ 但是咱算一下，今天吃一罐一小碗，也就是七块多。 真是150克一大罐啊，才七块多，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另外呢。很多朋友累了啊，不想做饭了，那你回去以后呢，打开一罐哈， 哇， 你是白嘴吃、啊，还是说就馒头啊，就烙饼？我上次是卷着烙饼吃的， 哇， 真的特别香。或者说呢，你这个盖在那个面条上， 对，哇，海鲜面， 海鲜面 啊，对，二次加工也是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家里有豆腐呀，或者一些小青菜呀，直接翻炒一下，或者是炖菜都可以。那你实在懒，那咱就空嘴吃，来罐小啤酒，看着球赛，这小日子太滋润了， 真的是。不咸不淡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哈，味道调的是特别的适中，肯定你喜欢。尤其咱北京人对于红烧的特别的喜爱，哎，今天为您准备的就是红烧的下饭带鱼，咱们150克一大罐，有30罐， 对， 另外呢还有香辣的，有点辣不清的也挺好，150克一罐，大罐的10罐，一共是40罐。像这40罐，它市面上呢要小1000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仍然是299。为什么仍然呢？原来是30罐的时候是299，今天呢仍然是299，但是呢加了10罐，一共是40罐，咱们是加量不加价， 没错， 299您拿走的是40罐，既有红烧的又有香辣的大罐的罐头带鱼。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罐头食品啊，大家在市面上真的不要乱买，因为呢你像2D 这个品牌呢，它专做罐头食品好像有20多年了， 对，25年了，而且我们是上市企业，同时是请到了抢新小姐为我们做到一个形象大使，她也是第2年为我们做到形象大使了。分享一个小八卦给大家哈，他剧组的小伙伴们在吃的都是我们的带鱼罐头，所以的味道真的很好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咱们吃了对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也不怕胖，营养也可以都吸收掉，而且懒得做饭的时候直接开一罐海鲜大餐就来了， 真的又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呢又省事儿方便哈， 对， 而且呢它还味道非常的好哈， 是， 真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大家一定要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我再说一下，我们的主品呢是红烧的下饭带鱼罐头，150克，注意不是100克，是150克一大罐的，咱们是30罐。另外呢我们还有香辣的下饭带鱼，150克一罐，一共是10罐，这加起来40罐，那市场上就贵了，得小1000了， 小1000块钱，但是咱们是299在今天， 对，299呢，原来我们曾经卖过的是30罐，今天呢我们又加了10罐，等于是40罐，依然卖的是299，所以呢是加量不加价，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那有些朋友说了，我多组订购吧，哎，真的，我上次有一次一下就订了4组， 哇， 春节的时候呢我就没做带鱼，我就把这个罐头带鱼啊给它打开了，大概一次呢是打开了3罐，搁在一个大盘子里边就上桌了，很多人认为呢是我亲自下厨做的带鱼，他觉得味道特别好，还说哟你这厨艺上涨、啊、 见长 啊，见长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受欢迎。 对，因为呢我们是专门聘请的大厨为我们做到秘制调味的，所以即使您啊花着几十块钱买了一两斤带鱼回家，也未必能做出我们为各位调出来的味道哈。所以这个带鱼拿回家吃的真的是小时候咱们在家里吃到的带鱼味儿。您想啊，小时候咱们的带鱼多金贵呀、啊，好几十块钱一斤，现在也是，那买回去如果不会做的话钱就浪费了。而今天让您一罐7块多就吃带鱼的海鲜大餐，拌饭拌面二次加工做三明治做寿司卷，怎么吃都行，非常方便，开罐即食，1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一罐就是7块多钱，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啊。刚才提到了40罐，可能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得吃多久啊，你像刚才我那个一盘就是3罐啊， 对， 你像这么好吃的东西，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可能都喜欢吃， 对， 所以吃不了多久的， 咱就算一家三口来吃吧，男士朋友啊平时吃个下酒菜，或者是看球赛的时候咱们来吃的话，一罐两罐可能才刚刚够，那如果说女士朋友拌沙拉来吃的话，一罐，孩子早上吃早饭也得一罐，那一家三口一天的消耗就是4罐，那如果说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可能要消耗到5-6罐，所以这40罐的话可能2-3个星期就吃完了，但是2-3个星期之后有没有这样的组合，299、40罐不敢给大家保证，而我们今天的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 其实过日子叫精打细算，有人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对， 你像这样 的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这么高啊，如果感觉合适的话，咱们可以多订几组备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是红烧下饭带鱼150克大罐的，咱们给大家30罐。另外呢香辣下饭带鱼150克一块，大罐的是10大罐，这就是40罐。那么市面上的40罐这样的带鱼的话得小1000，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呢是299，不到300块钱，注意299。那以往我们曾经卖过这个组合呢是30罐，给大家30罐是299，今天呢我们又加了10罐，40罐依然是299，加量不加价。所以呢会过日子的您赶快啊来订购，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感恩四周年真情大回馈，周年庆活动再续4天，优惠再次升级，4月19号至4月22号期间，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折优惠，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88折优惠，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待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待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We don't need to